rise, set, subject, windy, canteen, beer. Thank you, Cindy.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这个你。 咨询电话6515-9223。 Let's move to page 5. 我们看第五页。Conversation.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这个是关于什么的呢？Do you find out what this conversation is about, Cindy? Yeah, the subject, it looks like it's about the weather. Okay, the subject looks like about the weather. 他谈的内容呢，谈的主题呢 the subject looks like it's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是在谈天气的。两个人 one person is named Hans, another is Jim. Okay, do you think Hans is the first name of a man? Hans. Yeah, that's sounds Dutch. Yes, yeah, Hans. I think that's a Dutch name. 也有荷兰的那个痕迹 Hans, 就是汉斯 Hans, it looks German to me. Or German,、mm-hmm. yeah, could be. Or 我看着像是个德国的名字。Hans 和 Jim 两个人在谈论天气。Let's see what Hans says first. Where do you come from? They are two strangers, I believe.、Mm-hmm. Where do you come from? 你从哪来 ?Jim answers, I come from England. I come from England, Hans says. What's the climate like in your country? Okay, what's the climate like in your country? 你们国家的气候怎么样？哇，你看，一个是Hans, 我们不知道是哪，很可能是美国，也很可能是在英国、德国。然后他就问 Jim 是 from England, 他想了解 England 的情况。一般我们说 Where do you come from?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 Where are you from? Righ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Beijing.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alifornia. 这就是我一般说的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强调了从哪儿是哪儿的人 I come from England.What's climate like in your country? 我们看一看 Jim 怎样回答的。 It's mild, but it's not always pleasant.、The weather is often cold in the north and windy in the east. It's often wet in the west and sometimes warm in the south. Wow, do you think it's a good climate for a country like this, or it's not really pleasant? Not really pleasant. To me, it's really good, you know? Really? It's often cold in the north, and north is supposed to be cold, right? Right, right.、 Mm-hmm. 我们说，他说他的国家呢 ,it's mild, 就是气候很温和的。我们都知道英国的气候确实很温和，因为英国的整个的植被，因为它靠近海洋，周边都是伦三岛，植被很丰富的。就得益于好的气候，这个气候呢叫做 mild, but it's not always pleasant, 但不总是令人愉快或者是舒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The weather is often cold in the north, 北部冷、因为北部都冷。 It says weather is often cold in the north, it reminds you of Scotland. Yeah. Right, in the 山地 the mountain areas. Yeah. 我们知道英国的北部是苏格兰和一些山地地区，所以 weather is often cold. 但是我们说在北部冷是正常的。And windy in the east. The weather is often windy. 它都省掉了重复。And windy in the east. 在东部呢有风。然后呢 it's often wet in the west.在西边呢经常是雨季或者是潮湿一些。And sometimes warm in the south. To me, I think this is really lovely. Really? Climate. Well, yeah, I guess it's not too cold. It doesn't say it's very cold. No. In the north, and it doesn't say it's hot. No. In the south, you know.Yeah. Warm is a nice word, right? Yeah. 我们说南部很温暖、mm-hmm. 我们都知道呢有一些美那个英国的南部港口确实很舒适、mm-hmm. 然后呢 wet in the west compared with the dryness in Beijing and that's, well, that's always、 true. Appealing to me, the、 yeah. wet. But I hear it rains a lot. Yes. Very, that's why it's wet. You know, so. Yeah, when I was in Liverpool and Birmingham,、mm-hmm. that's sort of west.、 Mm-hmm. AndYou can have the sun while drizzling a little bit. Wow, even with the sun out. Yeah. 就是经常有太阳的时候还飘着蒙蒙细雨。我觉得这种天气简直是非常好的。That's really good for plants. For plants, yes. And makes things green. Everything must be really green. Everything is green. 所有东西都是绿色的，因为它这个阳光和雨水的充沛，使得英国的植被非常茂盛。这是它这个国家最好的地方。Let's see what Han asks.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啊，这是我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Jim answers. I like spring and summer.The days are long and the nights are short. The sun rises early and sets late. I don't like autumn and winter. The days are short and the nights are long. The sun rises late and sets early. Our climate is not very good, but it's our favorit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Okay, so that's really a very good and a vivid description about why he likes spring and summer.It's very close to your favorite seasons, right? Yeah, I like, I like spring, summer, but I also like autumn. And you、 Good. Know, living、yeah. in New England,、 mm-hmm. they have beautiful leaves.、 Okay. Cindy 说了，她虽然也喜欢春天和夏天，她更喜欢秋天，特别是在那个美国东北部，就新英格兰地区居住的时候，秋天来的时候，整个的枫叶使得你的周边简直像一个童话的世界。这个我们就像在北京一样。If you ask any beginners,、 mm-hmm. and autumn which, should be their favorite. Right, autumn should be their favorite season.、 Yeah. Autumn, 秋季应该是他们的最好的季节，最喜欢的季节。我们看一下谈话的最后说 ，Our climate is not very good. Jim、 yeah. 总是说 Our climate is not very good. Yeah, it doesn't seem like he likes it. 啊，我们都看出来他不太喜欢他们国家的气候。But it's our favorit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Mm-hmm. You know, British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 lot. Do they really? Yeah, that's not true with Americans.、 I don't think so. Not、yeah. maybe not as much as. 对，这是一个传统。尽管呢，英国它气候不是那么如意的，但是是我们谈话的非常喜欢谈到的一个话题。因为见了英国人 ，Nice day, isn't it? It's lovely weather. Wow, it's going to rain. You know that? 他们总是谈话用这个，我觉得是一种礼貌，用这个开始。然后，如果是生人不尴尬，如果是熟人呢，可能引申到另外的话题。 Right. That's the sort of formality they like to use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Formality, culture, 习惯。 对， yeah. 是一个文化习惯，用天气开始和熟人，甚至和生人的一些谈话，这样是不伤大雅，显得很有礼貌。Okay, thank you, listeners. Thank you, listeners, and we'll see you for the next lesson. Bye-bye. 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二册第一课的最后一讲。我觉得对话中的 Jim 听起来好像是做天气预报工作的，天南地北，天短夜长，好像 Jim 可是了如指掌。记得上次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今天姜老师呢要献出他的锦囊妙计，教大家一招怎样学好自学英语。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听，千万别走神哦。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在使用教材和听广播这两套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这个体系中，能够更好地针对自己的需要达到良好的学习目的。首先我建议大家先看看教材，因为在听广播的时候，广播是根据教材的整个编排循序渐进进行的，但它同时又补充了很大教材里边所没有的部分，就是我所说的语言现象 特别是生动的生活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于是呢，我建议作为基础部分，大家看一下教材，然后呢听广播。听广播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过程，因为你听的过程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听到 Alan 在讲非常流利的英语，你可能一次听不明白，又没有教材可以辅助。所以我建议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先整听一遍，然后呢再可以用 CD 反来覆去的寻找自己感觉是难点的地方，逐渐的破译，直到最后呢你的 CD 听的已经很熟悉了，而且都基本理解了。我们不要求100%的理解，有80%你已经能够很好的和本族人交流了，在这个基础上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精听和泛听相得益彰的目的。于是呢，我希望大家参考这样一种方法，先学习课本，熟悉以后认真听广播。广播呢要听多次，每一次的重点有所不同，如何设定重点取决于个人的学习需要。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你的每一次收听或者每一次自己的那个播放都会达到一定的目的。所以我再强调一下，这是一个精听和泛听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精，就是跟课本关系密切的部分一定要完全听清楚，所谓泛就是跟课本关系不密切，也就是那些在课本找不到书面依据的部分。特别是当我们在那个讨论中近乎于聊天的谈到英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的部分，大家作为泛听，增加自己的理解力和英语思维能力。同时我再强调一点，就是整个学习过程应该有一个概念，课本里那些句型是我们构架自己英语能力的基础，就是说课本中所出现的基本句型应该比较熟悉，然后运用在广播里听到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和这些句型结合起来，就能够锻炼我们学习者自己生成语言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呢，一定要建立在掌握基本句型，同时有更多的单词和词组和句子运用这些句型。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懂得了一个非课文中非常清晰的主语、谓语还有宾语的一个句子，那么你在听聊天的过程中和听广播的过程中听到了新鲜的内容，你把它运用在这个句型里面，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正确而且是你自己能够表达自己意思的新句型。刚才讲到的这些，我希望对我们听众朋友有所帮助，对所有的学习者都应该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是考虑到我们每个人都有具体的需要，我们希望这种学习是根据个人的具体需要设计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于是形成自己最有效的学习习惯。要谈到学习习惯呢，我们建议大家每天都听至少一遍广播，这样你才可能不断地强化和刷新你的英语记忆和英语能力。这是一个最最有效的也是最基本的学习习惯，每天至少一遍，如果能听三遍那当然是理想的了。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您别觉着一个人独立学习感到孤单，因为语言学习历来都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最后我祝大家学习愉快，让我们共同在学习方面取得新的成绩。 哦，原来是这样的，先预习一遍课文，听至少一遍广播，有播讲 CD 盘的朋友呢可以反复多听几遍，精听泛听相结合，掌握基本句型单词词组就行了。看来这对您很容易，是不是？我是周敏，祝您周末愉快，也感谢您一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周一到周日下午2:00，晚上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基拉科尔皮 Kiro Kuopi 是芬兰著名的花样滑冰选手，被誉为是当今世界花样滑冰最漂亮的冰上公主。基拉科尔皮出身于冰上运动世家，他的父亲是曾带队夺得1998年冬奥女子冰球铜牌的芬兰国家级冰球教练。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1993年当他才5岁的时候便开始接触滑冰。2002年在得到世界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第19名之后，他的花样滑冰生涯从此展开。2007年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了第14名，又在同年的欧洲锦标赛中夺下了铜牌，成为芬兰史上第2位同时在国内赛和欧洲赛均取得奖项的选手。2008年芬兰花样滑冰的冠军。2009年他也曾在哈尔滨举办的第24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暨大冬会上夺下女子花样滑冰的铜牌。2010年至2011年赛季国际滑联花样滑冰欧洲锦标赛在瑞士伯尔尼，在这个比赛中科尔皮获得了铜牌。 So Kiro Kuopi, who was born on September the 26th in 1988, is a Finnish figure skater. She's a 3-time European medalist, bronze in 2007 and 2011, silver in 2012, and the 2010 Trophy Eric Bompard champion, the 2012 Rostelecom Cup champion, and a 2-time Cup of China medalist, and a 5-time Finnish national champion. She retired from competitive skating in August 2015. Kuopi was born in Tampere, Finland. Her father, Ronald Kuopi, coached the Finnish women's hockey team to a bronze medal at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In Finland, her nickname is Ice Princess,due to her resemblance to Grace Kelly, the former princess of Monaco. Writing for GoldenGate.com in 2008, Barry Madden described her a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figure skating. In addition to her native Finnish, Kuopi also speaks Swedish, English, and Germa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